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喜迎五一，4月29号至5月2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夏春林老师。夏老师你好。 你好周老师，大家好。 这个夏老师对于海参呢是非常的了解的哈。确实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有一个产品啊，就是海参的品牌，叫做大洋岛海参哈。应该是说呢，它一直陪伴大家很多年了。而且这个品牌的海参呢是大家非常认可的。那么最近呢，他们又推出了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您对这个产品还是非常了解的。 对。其实海参来说的话，在咱们现在全国来说，大家都是非常有认知的。 是的。 原先是作为这个帝王之宴，是吧？那么到了近现代呢，老百姓也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品尝到这么高品质的东西。那么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大洋岛品牌，它是在大连的深水区，就是远离主航道，远离大陆架，更加纯净更深的海底，自然生长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参林。以前可能有人说，哎，我买过便宜的啊，可能有20克的，可能有30克的。 都说这个海参对身体有维护和调理的作用哈。其实如果你要是不是吃的是辽刺参的话，好多都是一种菜参，只是满足了口腹之欲。 对。 那么辽刺参实际上它是在入骨级的。 对。 啊，所以现在很多无论是男女老少哈，都在用这个海参的来维护自己哈。 对。 因为它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不分季节。 这个不单是刚刚说，不单是这个辽刺参，咱产地要挑。我刚刚说了，有20克的，有30克的。 对，大小 参 也很重要。 小参龄的海参呢、它营养不足。所以说有人说，哎呀，一天一根啊，20克、30克的海参的话，你一天一根，你一天一把都行。但是真正说能够达到滋补作用的海参，一天一根的，我告诉大家，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海参，你每天吃半根就行。 今天这个真的是不小。 这个大海参你每天吃半根就行。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大洋岛的冷冻即食海参的话，一共是主品40只。主品40只，你每天吃半根的话，你能吃上80天。 对， 你按80天吃啊，各位。 为什么80天？咱们得说一下。 对， 因为今天这个个头啊，像原来我经常推荐海参，比如有25克的，有30克的等等。今天我看了一下，它是42克，有零有整啊， 单只净重。 对，净重42克。 大家知道海参呢，它不单是我这个身体比你大一倍的事儿，而且它的这个营养是成几何倍数的在翻番儿。懂我意思吗？就不是说我个头比你大一倍，我营养比你多一倍，不是，它的营养多的就是不知是多少倍。 还有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说我说这个42克净重的海参的话，你每天吃半根儿，咱一共是40只的话，你能吃80天。 对， 还没完事儿呢。咱今天加赠4根赠品。这4根赠品的话，基本是长老级的海参了。 我天哪，我一看是又吃惊了， 更 大，52克， 更大， 对， 就是真的是比一个咱们的主品还要再大一圈。所以说你这种海参的话，你每天吃1/3就行。您记住了，营养足够的海参，真正的好东西，你每天不用说大量的吃，保 保证我刚刚说这个量，你吃基本上是在100天左右。 对， 这100天左右的话，小3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特别高。 这个主品呢是大羊脑炖冷冻鸡翅海参， 对， 是40只，每只是42克啊，注意是42克。 嗯， 另外我们的赠品呢，给大家4只，而且每只呢是52克这样大参啊， 净重。 是的，那价格的话，如果在市面上真的是， 我看了一下全国的大羊脑的专卖店。还有全国的麦德龙的商超大羊岛专柜，基本是在4000元以上。 对， 咱们在北广的节目当中的话，之前做过类似的组合的话，也做到过1298，做到过1398都有过。但是今天 的价格我们是多少呢？ 今天 999， 不到1000块钱， 不到1000块钱，999，大家就可以把这大参呢， 比以往还便宜， 真的拿回家了。 对， 如果大家订上的话呢，得到的是一张提货券。 对， 这个提货券上写的是多少钱？ 提货券上写的是3920元 啊， 市面上是4000多 啊， 咱们的 VIP 折扣价，咱的标价是按 VIP 折扣价，走的是3920元。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只要999， 你看 999，你就可以拿回家。 嗯， 所以大家呢得到这个提货券，你要送人的话呢，一看，哎呀，3900， 你要送我2张的话，那得是近万元 了哈，3900多。但是您拿到的实际价格是999，而且是大羊岛这个品牌， 对， 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北广的听众啊，非常熟悉的一个海参的品牌，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真的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哈。所以呢，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大羊岛这个品牌呢，已经入驻我们北广呢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 对，将近4年了。 这回呢也是为了感恩会员，受到了老会员的支持和认可， 对 吧？所以这回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将大羊岛今年春季收获的春参拿来献礼我们北广的大部分的消费者。 对，每年呢大连的海参呢是春秋两季采捕，夏天和冬天呢是海参属于休眠期。那么海参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他的这个身体的话得到了很高的这样一个营养的一个储备，所以说呢，开海之后春参向来是俏货，说一年到你给我整点春参，整点春参，为了这个行业内都是这样，你给我整点春参，因为它比较少，比较稀缺。那么这一次呢，大羊岛把优质的春参选送到了咱们的北广这个平台，希望支持了我们大羊岛这个将近4年的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能够感受到这份好的天然馈赠。 对， 注意了，每一头都是40克以上的。 嗯， 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主品40只都是净重42克以上的。 对，42克都是那种大参呐、 啊。大参呢、啊？我说每天吃半根的大参呢、啊，这40只你能吃80天呢、 啊？而且呢，这个大参、大家注意啊，不是那种所谓的水参，它是实实在在的42克这样的大参。 对。 另外，在市面上如果去买的话呢，可能一打眼还会买到什么激素参呐、糖参呐、盐参的等等的啊，可能会。但是呢，我们这个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嗯。 所以呢，我们推荐产品 有监督的， 有监督。所以我们是不卖假货，不说假话的。 对， 所以如果你想省钱省心省力的话呢，就来关注我们的产品。 有刚刚听节目的话，我们再给大家捋一下啊，今天还是您熟知的大羊岛大品牌给您带来的鸡翅海参，是更大个头的，大到什么程度？单只克重，主品40只，每只在42克以上，每天吃半根，还有四只赠品的话是单只克重在52克以上，比我们的主品又大了一整圈儿。所以说这种海参的话，你每天顶多吃半根就够。我们这一个组合下来，你能吃将近3个月的时间， 对，差不多一个周期嘛。 对， 3个月一个周期。 所以说这个将近3个月的时间，在市场的价格的话，我们卖到4000多。但是我们的 VIP 拿货价的话是3920元。您拿到的提货券上就是印的3920元。 对，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特别的一个加档，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连1000块钱都不到， 999。 对 啊，真的999，大家就可以把这样大的参拿回家。 对。 那么刚才呢，夏老师也说了啊，说这个大参不仅是个大， 对， 它的营养成分还要高呢。 对，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很有好的健康习惯， 是， 知道呢维护自己的健康。那尤其是春夏这个季节呢，咱们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两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维护。 对。 但是有时候吃其他一些东西吧，它会上火， 对， 或者这个身体不适应。但是海参真的是， 它没有这样的情况。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呢是非常丰富的哈，比如说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呀、蛋白质啊、精氨酸呀、甚至还有这个胶原蛋白等等，对身体非常好。但是它恰恰是不挑季节的，不挑人群的，因此呢，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就是来自于大洋岛这个品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的冷冻即食海参，大家记住啊，给大家40只，而且是每只是多大呢？42克左右的，42克左右的这样的大参啊。另外我们的赠品呢是4只。又大了，是52克左右的4只海参，那看起来呢是44只啊，但是呢每一只咱们都可以分2次吃啊，这样加起来的话呢，真的就加起来可能能够吃一个周期，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组合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特别高， 而且市面上呢，刚才您说了是4000多块钱 啊 ，VIP 的成员呢也是3920，也就是说大家拿到的那个提货券是3920，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实际的价格。那是999， 对， 999你也可以拿走， 没错。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说句真心话 啊， 是非常合算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钱。你要是送人的话，你看这个提货券3920，但是您却拿的是999。当然，咱们不是鸡贼啊，咱们过日子呢就是要算计着来， 有理有面， 赶上优惠了嘛， 对， 是吧？好，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大洋岛这个品牌啊，它跟我们北广平台呢已经合作有3年多的时间了，也是陪伴大家这么多年了。 对， 它真的一直是我们的听众非常喜欢的一个海参的品牌。 而且呢，这次带来的海参呢，也是我们的品牌品质的一个全面升级。这个大洋岛今天带来的海参主品，每头是净重42克以上。那么这个平台，咱说实话，周老师，咱们合作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平台主品当中没有出现过。 是的， 这是我们这个平台 这么大的海参， 对， 真的 没有出现过的，单只克重42克以上的，给你带来足足40头，每一头都是深水的，今年2018年的开春为你采捕到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高营养。而且品质上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把控， 对，而且它这个重量啊是实实在在的， 对， 实实在在的， 不是水重 啊， 不是水重， 对，它不是水参， 对， 它也不是所谓的那个骗人的盐参呐、什么这个糖参呐、或者是激素参等等的， 都不是，对， 实实在在的净重42克左右， 对， 像这么重的这个海参呢，以往我还真是很少见到， 对， 另外它这个赠品呢是52克，又大了哈，所以呢这种大参的话呢，不仅看着哈这个大哈， 很少见， 这个吃起来呢这个着实过瘾。同时它的营养成分呢也随之呢就增多很多。 刚刚我们说了，你比如说我这个42克的海参，你要拿个20克左右的海参的话，好，那我体积上是比你大一倍，但是体积只大了一倍，我们的营养大的就不止一倍， 是的， 它是一个成几何倍数的往上翻，就营养不知又高了多少倍。所以我一直在讲，您家如果我有钱，我一天吃一根，那么咱这个海参你就有钱，你一天吃半根就行，营养足够了。 对， 咱们这40多根你能吃3个月左右， 3个月，对，一个周期了， 吃3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正宗的辽子参的大头的海参，你才花不到1000块钱，你就想吧，这个性价比得有多高。 是的，我知道大洋岛这个品牌大海参的，它不是圈养的， 对， 也不是钓笼的， 不是 啊，它完全是一波散养的， 对，它是在这个自然的海域自然的生长，然后逐龄以后我们再人工的打捞。那么这个采捕的过程的话，就不像捕鱼了，拿一网一撒啊，往回一收网，称多少个，咱们一定是潜水员，一根一根，一头一头的给你往上摸，尤其是这批货，那是可能我们出10船货，其中也就有2船能够达到这个 挑出来的这个大小、啊、 对，这是直接送到咱们的这样一个平台，咱们的这个北广这个平台，为大家精挑细选， 是 咱们把品质升级了。我刚刚说了，这个平台海参几十个品牌，这个平台可能多少年都有海参厂商的进驻，但是单只克重在42克左右， 很少见， 没有，不是很少，没有，在我们之前是没有过， 对， 所以说大家今天感受一下大海参。 所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洋岛大海参，每头42克左右，带给您足足40头啊！而且呢，保证每一头都是来自辽宁的大连， 对 啊，而且竹林的辽子参， 对， 特别加赠呢更大的海参是52克一头的海参，特别加赠4头， 对， 那么市场价4000多，VIP 的会员呢，我们得到的那个订货券上写的是3920，但是今年您实际得到的价格是999，所以真的性价比非常高，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0151-41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喜迎五一，4月29号至5月2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是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程斌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程斌你好。 好的，李红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哈。其实说到这个蜂蜜啊，很多朋友以及咱们李红老师都是不陌生的， 对， 家中必备的也都喝， 而且日常当中尤其像我们的这样的职业啊，其实喝点蜂蜜其实对身体的调养作用，包括对于嗓子的调养作用，其实非常好的。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哈，其实蜂蜜呢对于我来说我比较了解，但是对于很多可能对蜂蜜这个领域不了解的人群们，比如说我们去超市里面，你去逛超市，你看到蜂蜜有个专柜，大大小小的几十瓶几十种，价格从高到低，罐从大到小，但是往那一站，咱不知道哪个好哪个还是这个不好的。 确实是在这个现在市场上鱼龙混杂。前些天啊，我听到也是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位专家给我讲说，市场上还有这种水蜜，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水蜜的营养成分严重的缺失，而且极其不稳定，这个蜜蜂采完蜜以后还没成熟的时候，就要送到这个工厂当中进行加工，您喝的大多是这个糖水，等于说它的营养物质完全不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 这个我解释一下哈，所谓的这个蜜呢，我们觉得蜂蜜在酿蜜的过程当中，一次成熟的酿蜜需要20天到25天左右。如果您说那种水蜜的话，就是5、6天、7、8天，这个蜂蜜还没有成型，营养元素没有丰富的时候，直接提前装罐打入市场了。 我们在市场上很容易见到这种蜜，就是倒出来以后跟水一样稀，而且呢现在还有一种加工方法是什么，就是高温给它让它凝固，但是它其中的营养成分会进一步破坏，我们根本无法分辨出什么叫好蜂蜜，什么叫做能够满足我们身体营养所需的蜂蜜。今天这也是我请程斌来的一个目的。 好的，其实李红老师，我个人觉得哈，你买到这种蜂蜜，水蜜也好，还是低等级蜂蜜，这都是蜂蜜的一种。就怕你买到含有蔗糖、麦芽糖、添加剂这些蜂蜜，你吃到肚子里以后完全都是负担，没有任何的好处哈。那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款蜂蜜啊，其实它是与众不同的，特别比较突出。 哎，怎么说呢？ 它叫椴树结晶蜜，它有三个信息，首先是椴树，然后是有结晶，然后它又是蜂蜜。那说到我们这个生产地方啊，它这是也是有相关的嘛，它是来自于黑龙江饶河，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污染的，因为东北啊一年四季比较分明，一年呢就是它比较清晰的四季的环境嘛，雨水也比较充足，阳光也比较充足，在这个环境下，椴树呢是我们东北特有的一个植物，而椴树花对于我们自身又是特别有益的哈。那这个椴树蜜就是椴树花所结晶而来， 所以说我们手中的这款椴树结晶蜜，它的来之非常的不易，而且非常的稀缺。 对，再有呢，就是除了我们椴树以外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东北黑蜂。因为东北黑蜂啊，它是比较知名的，个头长得比较大，强而有力，而且采蜜能力比较强，身体比较强壮。但正因为如此，它性格比较凶暴。 然后呢不容易被驯养，所以驯养的比较少， 嗯， 大部分都是放养的跟野生的， 嗯， 所以呢这样的黑风，这样的椴树，这样黑龙江的这个饶河的自然环境， 嗯， 这三者环境下所让我们这蜂蜜每次产量特别的少。我们为什么产量比较少呢？ 嗯， 因为椴树的花期一年呢它只有一季花期， 嗯， 每一次花期10到15天， 10到15天， 对， 你说10来天的时间就要把这个蜂蜜抢出来， 对，所以呢我们的一年采蜜的机会是有限的，朋友们。 哦，所以说我们在市场上，包括我们在超市、商超里边，很难见到椴树结晶蜜这款椴树结晶蜜。但是同样也保证了一点什么，虽然它少，但是它的质量优。比如说刚才程斌说的，它采用的是椴树花的这样的一个蜜源，好蜜源有了，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成分，能够保证它的安全性，能够保证它的稀缺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东北的黑蜂这样一个蜂种，保证了它没法作假，对吧？我们不能随着它的这个等于说花期走啊这种，所以椴树结晶蜜刚才我们说了它是非常稀缺的，另外一点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是不是？ 对，说到这个营养啊，这个椴树的结晶蜜啊要比一般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氨基酸以及酶，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蜂蜜营养含量呢要比普通蜂蜜高，产量比较稀少，所以椴树结晶蜜的在市场上的价格现在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一直都是居高不下。我在前些天我看到了有人给我推荐的这款这个椴树结晶蜜啊，小三位数了， 就是100多块钱。 对， 其实这是特别正常的，朋友们哈。如果你要买到，首先是真的，没有添加的， 对， 真正是原生态的好的黑蜂的椴树结晶蜜，这个价格你买的，我觉得理所应当，属于是值得的，对你自身有益。 那么今天程斌你来了，咱俩又是好朋友， 嗯， 而且今天椴树结晶蜜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平台上又这么受大家欢迎， 对， 你给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哈。我们是299块钱几瓶，我想问个问题。 299，大家记好了。 对， 几瓶？ 我们的组合呢？我们说一共是8瓶，一瓶是500克，一斤装8斤的量。 我觉得啊，程斌你很有诚意。八瓶在市场上的价格其实已经不低了，要500-600块钱。 我们市场价格是一罐的价格，一斤装的是78块钱市场价格。 嗯， 今天在500多-600块钱，但是今天还没有完。 哎， 因为我们呢，这个晋然的椴树结晶蜜，我们每一次来都是一售而空。 嗯，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让您久等了，这一次朋友们哈，听好了，我们再额外加赠一模一样的一罐装的一斤的这个椴树结晶蜜，再加4罐。就是8+4罐，总计 一共是12罐，价格不变。 对，但是今天 怎么着 这样的机会，我不反悔。 嗯， 我给大家声明，我们保证是专柜正品。 嗯， 然后呢，价格是78一罐，您买足这12罐，将近小1000块钱。今天299，是我们晋人的厂家直供跟专供给北广平台的，但是朋友们，这样的组合、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机会，不可能无限量供给大家。 确实是要考虑成本的原因。 对，那今天我们限量这个组数30组，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30组的限量备货， 30组限量备货，而且仅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马上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一定要抓住。12瓶的每瓶一斤装的椴树结晶蜜，来自于东北的椴树的花蜜源，而且采用的是东北的黑蜂，能够保证它的营养，能够保证它的质量，能够保证它的稀缺性，能够保证它的安全。这样的蜂蜜您拿回家以后吃了，对咱们的身体确实是能够得到好处的，而且今天只需要299元，您能带走12斤的这样的椴树结晶蜜啊，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在北广购物，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有的购物平台，我们以这样一个信誉来做担保，您拿到的每一瓶都是正品的，而且都是来自于东北的椴树结晶蜜。 好，并且呢我们保证啊，这每一罐里的每一斤的蜂蜜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嗯， 没有防腐剂，